次次狂乱，睡梦中惊醒，明知道我是不该提，也明知该彻底放弃，越是想把你抹去，越经不起思念的冲击。 随风而去，我

处的主人。

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啊，在梦里，

想收手，难收，收不起会泪流，容易爱，越爱你越难受，之后再没有之后，相恋不如做好友。